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的，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呢是您的朋友雅娟，还是我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请您接着走进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听一听在那里举行的纪念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专场实况演出。为您报节目的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秘书长青年相声演员宋德全。 中间的两个花篮是刘宝瑞先生生前工作的单位中国广播艺术团和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送来的花篮。应该说呢，刘先生不光是一位表演艺术家，还是一位相声教育家，像马季先生、唐杰忠先生、郝爱民老师都曾受过他老人的教诲。值得高兴的是呢，刘先生的外孙子侯冠南先生现在也加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今天他将和李金斗老师合作，为大家表演相声名段八扇屏，有请。 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 啊，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他说的那孙子。 这哥们儿够直白的。 我外公。感谢各位今天的到来，谢谢大家。 这是您的姥爷。 没错， 您是他的外孙子。 正是。 好， 嗯， 将门出虎子， 嗯， 甭说你也是一位相声艺术家。 说到这点就比较惭愧了。 怎么了？ 当初啊没有继承这一行。 哎呦， 从事了别的工作。 你干什么了？ 我 啊， 没看出来吗？ 没看出来。 我是诗人啊。 您是什么？ 诗人。 诗人。 嗯， 拉了手。 哟，您也是诗人。 我干人。 干人像话吗？ 哎，诗人像话吗？ 诗人都不懂 啊， 作诗的人。 哦， 诗人。 您爱作诗。 哎，没错没错。 作过诗吗？ 当然了。 那太好了 啊， 今天是您老爷的诞辰，95周岁。 没错。 您给来一个，您不给他来不碍事，您捧捧我，给我来一首诗怎么样？各位行吗？ 给您来首诗。 哎， 没问题呀。哎，作诗还不算能耐啊。 那怎么着？ 作完诗 啊， 我还要揭露李老师一个小秘密。 这可新鲜。 还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 啊。哎，我知道啊。 那太好了，太好了。 用这诗还能、啊、还能揭露出秘密了。 啊，您坐吧， 注意听啊。 哎， 有了， 有了。 听这头一句、啊， 怀孕了， 越像话。 那你说有了 诗有了 啊？有了啊！来， 听这头一句啊。 您说， 梅花傲放半青松。 你看，我表哥都说成了， 行不行？ 好， 嗯， 好。 二一句， 二句， 穿雪迎风显峥嵘。 行。三句， 内柔外刚气质美。 不错。四句， 雾似银山一点红。 谢谢。 怎么样？ 谢谢，不错， 好不好？ 不错，真不错。 夸您了吧？ 夸我了， 哎， 夸我美了。 嗯， 这秘密在哪儿呢？ 啊， 没有啊， 在诗里边呢。 在诗里头， 没听出来吗？ 没有。 大伙儿也没听出来吗？ 都没有。 那我得解释一下了 啊、 哦！这是一首藏头诗。 藏头诗， 您把四句的字头连在一起，就是李老师的小秘密 啊！这我得来。 嗯， 您说，我来记。 头一句啊， 哎， 梅花傲放半青松。 梅， 穿雪迎风显峥嵘。 穿， 内柔外刚气质美。 内， 酷似银山一点红。 酷，四个字夸我，没穿内裤。 小秘密，知道为什么站在桌子后边吗？ 为什么？ 稍微挡着一点好看。 你是他外孙子吗？ 啊，怎么样？这是、 啊、您这是开玩笑 好不好？ 您要是真是诗人，您那有大作、啊， 大作， 哎， 大作谈不上， 哎， 这不前两天吗？ 啊， 我到北海公园游玩， 游玩去了， 哎，我到那玩去了，啊、 是， 一看，哎呀，湖光山色，风景太美了。 当然了， 当时我是诗兴大发， 做一首诗， 我做一屁股泥 啊，怎么来一屁墩啊？ 地上有一西瓜皮，我没看见， 西瓜皮的耽误事。 等我起来呀、 啊，啊， 作诗的时间来不及了， 把您的诗意给冲淡。 哎， 怎么办呢？ 我就粗粗糙糙做了一副七言的对联。 对联？ 哎，对， 这词句您还记得吗？ 您什么意思？ 哎呀，太好了，您给念一念，大家也拜读拜读 啊，在这儿给念一念。 哎、对， 谈不到拜读 啊， 随便说说 啊。您说， 我这上联是 什么呀？ 风吹水面层层浪。 风吹水面层层浪， 哎， 七言的， 没错， 不错， 嗯， 不错。这个下联、哎、 没听明白啊？风就是刮的那风， 是 风 啊 啊， 呜， 哎， 这我懂 啊。 我问这个下边 ，风下边是吹，口字旁一欠债的欠， 耳朵不好的 吹， 别吹了。我问您这个 下边水面，水面不懂啊？ 懂， 水的表皮， 水皮的意思、 哎、面上。 我问您这下边， 紧下边 啊， 紧下边层层浪啊。你说紧下边这字儿里不是浪三点水， 没下联， 凉浪 啊， 浪 够浪的了 啊。 我得向您打听点事儿。 嗯，那有什么事儿您问。 就像您这样的诗人 啊， 也住在房子里吗？啊、嗯、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随便问问啊。 住房子里啊？ 住房子里边 啊？ 哦，您这房子有门吗？ 有门啊。 有门 啊？ 有门框吗？ 多新鲜呀、啊、没门框门安哪儿啊？ 几个门框？ 俩门框啊。 好办了 啊， 看见了吗？ 啊， 这个门框写着风吹水面层层浪 啊。 阁下，您这边写什么呢？ 明白您这意思了。 哎， 您问这边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 哎， 这边贴什么？ 是的， 你也糊涂啊。 啊， 那对子是死的，你人是活的呀，你不会再写一贴这边吗？ 俩层层浪啊， 你仨也没关系、啊、 没听说我那怎么念呢、 哎、不过念这种上下一样的对联 啊， 比较讲究。 是啊， 上联你得把音压下去， 哦， 下联你得把韵调起来。 嗯， 念起来就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下联 风吹水面层层浪， 横批 风吹水面。 活动活动 活动活动。可惜你这个儿， 招你了。 现在什么都有骗子， 嗯， 认老爷的。你知道他是大腕，家财万贯，想接这班，哼，从一上来我看他眼熟， 嗯， 这么半天我想起来了，我认识你。 认识我？ 诗人，不是作诗的诗人。 嗯， 怎么个诗人呢？我一说您就知道。这话是在这个十一三号响晴博日，天气好，五龙亭那儿干什么呢？有一个啤酒品尝会，到那儿了您可以喝这啤酒，白喝。嚯，此公听说了，打着刘宝瑞先生的腕去了。我喝啤酒还扯大拇哥呢，还来这个呢， 没这牌人不让喝。 一会儿的功夫170瓶下去了。这玩意儿您想想，水归膀胱啊，这儿受不了了，170瓶倒在桶里得5桶啊，没肚子这孩子，要像我似的还能成会儿啊，但是没有他也憋得慌啊。他上哪儿啊？他出来俩眼也迷糊了，看谁都像厕所，就来到了五龙亭。他认为五龙亭是厕所，那儿正好有几个学生，人家拿着这个扎啤啊，仁兄你喝一口，哎，喝，很好很好。哎，这会儿刮过了一阵微风，把水面吹起了一层一层的波浪，其中有一个就说了，仁兄你看风吹水面层层浪，哎，你这是个对子的上联，我给你对下联。刚要对，他在后边吭吭，他找厕所呀，人家一听声音不对，回头一看面目可憎，细高挑，挺瘦，穿的也不怎么样，老伸大拇哥，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说，哎，别说了，走吧。人家刚要走他还吭着，人家说干嘛你干嘛你，他也不理人家。人家说，哼，盲流，这句话他不爱听了，他一跺脚，坏了，这玩意儿您说憋在这份上，啪一跺脚，哇，开了闸了。您想想，170多瓶，由这儿往下，连袜子都湿了。人一扑哧这么一乐，人走了。他呢，没听见下联，他呢，往前走。您想想，鞋壳儿也是。一走，诗人就这么来的，各位。抄了这么一上联，上这儿冒充刘师爷的外孙子，这是我师爷。刚才说那俩那是我亲师叔，你没见过，我跟老爷子吃过饭，不是吹，咱们这个。蒙谁呀你？哼，我告诉你，他闺女在这儿呢，我那雅雅姑姑在这儿呢，你还打算蒙刘宝瑞的外孙子？哎，说你什么好啊？我告诉你啊，我不能白说你。 嗯， 相声演员，相声肚百货部买什么有什么，相声演员有文化。 嚯， 给你来个下联，将来你到别处骗人的时候，他就全面了。想听吗？ 您要给我对个下联， 哎，对对对， 啊，那我一定得听听，哎，啊。 你的上联是 “风吹水面层层浪”， 对，“风吹水面层层浪”。 嗯， 风吹呢，给你对雨打。 嗯， 风吹水面层层浪，有了。雨打沙滩半点坑，怎么样？ 好。 哎，你看，谢谢表哥。雨打沙滩半点坑，齐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那您可以走了啊，这儿没有厕所啊，也没有啤酒啊， 下去留点神，别扑哧一下啊！啊，好，骗什么？何必呢？ 高人啊， 不高，1米66， 奇才呀、啊！ 不奇，净是才。 乱草烹蒿，会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夸我，夸我。 顽石堆中、会有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夸我，夸我。 狗食盆子里头，会有您这么大的肥牛肉啊！ 你这是骂我呀？这是 我为什么要夸你啊？ 啊，你为什么骂我呀？ 啊，您给我对的什么下联？ 我对下联你不懂啊？ 不懂啊？ 给你讲一讲啊？ 你解释解释。 下雨下在沙滩上了，下了1万个点，砸了1万个坑，雨打沙滩万点坑，大家都明白呀、啊？ 哦，这么个雨打沙滩万点坑。 对， 那我问问您啊， 哎， 下雨的时候您在沙滩上数着来的，它不能下9999个点吗？它不能下10001个点吗？它怎么那么寸，就下这10000个点？你看， 他说了， 对呀、啊， 他说了， 对呀、 啊，对呀、 啊，啊， 他不对呀、 啊，他怎么不对呀、啊？ 他要是对了，我们怎么往下说呀？不对呀、 啊！ 啊，你别听他的呀，他往沟里带你。 那你说呀，怎么回事、啊？ 他这是寸劲儿，知道吗？ 寸劲。混劲儿， 哎， 哦，这10000个点都下沙滩上了， 都下沙滩上了。 马路上没有，房上没落着， 没有。 那说这沙滩上有块石头，这雨点下在石头上没砸坑，怎么办？你请石匠先走， 那来不及啊。 你在没在沙滩上？ 我在那儿呢。 这雨点都下你脑袋上呢， 那我成漏勺了呢。 对呀、 啊， 那怎么雨打沙滩半点？ 你还别较真儿，你甭管怎么样。我们倒有下联，你没有下联。 你知道我没下联。 有下联 你知道我没下联。 有你不说。 我这说跟大伙儿解释清楚，瞅你跟我旁边下联下联下，我听见了、 哦、 我不愿意理您，您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没皮没脸。我您有下联麻烦您说一说。 原本有下联。 有啊，你说呀。 下联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雨打浮萍点点青，也七个字，七个字。行，哎，那我这不能用吗？ 你这个 啊， 你这得改动一下。 怎么改？ 改成雨打沙滩点点坑。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 我上联是层层浪啊， 啊， 没有树木，下联不能对出树木来。 哦，有树对有树，无树对无树。 没错啊。 嗨，差一个字儿， 一个字儿。 哎， 一个字儿重要性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这大褂哪来的？ 买的， 抢的。 哎，抢的， 一个字儿吗？ 这儿等着我呢，这个。甭管怎么样， 人这相貌长得这么可气，长得跟那打地鼠似的。你看，什么演员的肚百货铺， 哎， 要什么有什么。 是是是， 来块肥皂。 没有。 来瓶酱油。 不卖。 要什么没什么，什么杂货铺啊？ 今日盘点。 太可气了啊！就说那一套， 哎， 我又。蒙啤酒去了。 是是， 我至于的吗？ 也差不多。 侮辱我。 哎呦， 侮辱我。 不敢。 是吗？ 不敢 啊。当着大庭广众之下 啊， 你破坏我的名誉了。 哎呦呦， 知道吗？ 是啊。 这你们谁管事儿了 啊？没有。 关灯，别演了。 别关灯。 关灯怎么回事？ 关灯可不成 啊， 这是公共场所，你没有这权利。你关灯我报警。 警 察来了，我看你怕不怕。 我不怕。 为什么？ 我爸爸是李刚。你敢摆我怎么样？ 哦，好， 不行，我开车撞你去。 敢？啊，你爸爸是李刚？ 哎， 哦，我说他是外孙子呢。 当然现在也不敢那么嚣张了啊。 您别，您这是客气，您这是客气。我啊，跟您这么说， 嗯， 您呐，当着大家的面，今儿也高兴，说两句话，叽叽喳喳，叽一嘴。狗一嘴，鸡一嘴，猫一嘴，我小动物， 您 小动物， 您说什么？ 我是个小动物， 什么？ 小动物， 小动物， 宠物， 比不了。 我这么大人，连个宠物都比不了。 当然比不了啊！ 为什么？ 我跟你说说 啊， 麟为毛虫之长， 哦， 虎为兽中之王，画马出图为锐，麒麟吐玉为翔， 哎， 熊掌驼峰， 皆称佳肴，虎骨鹿茸入药煎汤，象牙犀角皆称贵物，牛黄狗宝俱属麒麟，鸡有司晨报晓之功，犬有守夜护主之良，牛有耕田之力，马能救主垂缰，反哺的乌鸦，跪乳的绵羊，产土司蜂酿蜜，凤凰不落五宝之地，这些还都是上等的禽兽。就拿那一只眼的骡子、瘸腿驴、赖皮蛤蟆、臭甲鱼、死猫烂狗、病鸭子、野猫兔子、老母鸡，互用其骨，互用其力，互用其皮，互用其肉，这些禽兽您比得了哪个？ 刘宝瑞这外孙子够能说的， 比禽兽 比不了，比不了，比不了。我终极意思我想告诉您，我们是个相声演员 啊， 从小受苦，苦孩子出身。 什么什么？等会儿， 苦孩子， 苦孩子， 苦孩子， 苦人。 哎， 那你更比不了了。 为什么？ 那也是一位古人啊。 是吗？ 当然了， 您给说一说。 我说说你听听。 哎， 在想当初 以前的事情， 哎，过去的事情， 哎， 金宋交兵 啊， 扫南王藩邦四太子完颜氏金兀术屡犯中原，带领着雄兵数十万，战将千员，与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兀术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乌合龙吊在阵前，力分胜负。世子直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大红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博龙马，手使双枪一对， 好， 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末，直杀得金银铜铁拔大锤，岳云严成方，狄雷何元庆，大败而归。岳帅闻报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参谋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字文成，朝上搭功，元帅切息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待你我二人帐后一叙，我与你细细道人道来。二人来到帐内，王佐言道：你可知今日阵前小将不是乌珠亲生之子，而乃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年乌珠大破陆安州之时，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因为寡不敌众，失落了城池，陆老爷全家尽劫而亡，陆登随拔剑自刎，气绝尸不倒，受了乌珠三拜，许下他三件大事。 哪三件？ 抚养孤儿，不伤子民，与他夫妻并葬， 好， 尸身这才倒落尘烟。乳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随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12岁请来白善文传习枪法，学艺4年，练就双枪一对，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 是啊， 若想收服此将，却也不难，三计可成。岳帅曰：何计？左曰：反奸诈降苦肉。岳帅言道：恐怕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有道理。 王佐无语，微微而退。数日后，元帅并未升帐。那王佐私打巨将鼓，故犯军规，被责打40军棍。王佐无奈，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令宝剑，将左臂断下，偷出宋营，来到金营，见了乌珠，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军法不严，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后又气恨不出，将我左臂断下。闻听人言，狼主千岁仁义过天，我情愿与狼主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乌珠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下一令：我国金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一律不得阻拦于他，他乃路根不全，一苦人。王佐遂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二世子，世子遂问兵卒指王佐曰：他是何人？兵卒言道：他乃是宋营投降之人，名唤王佐，此人能讲南朝风俗故事。王佐遂每日给公子说书比鼓，一日遇机，这才挂画献图，卸破陆安州机关。乳娘见图是大放悲伤，忙将公子叫在身旁，指图曰：你本不是乌珠亲生之子，你父死于金人之手，还不替父报仇，等待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这一阵虽大反金营，杀了乌珠个瓦泄冰消，皆是王佐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梨园有眼朱仙镇，万古流芳苦人名。 好， 说书断背的王佐，您比得了吗？ 我连王八也比不了啊。 我看您好有一笔， 笔从何来的？ 您是面茶锅里边煮蜜桃， 这话怎么讲？ 说你糊涂歪歪嘴，你还外带一身毛。 我呀， 非常精彩的一段传统相声节目《八扇屏》。那么这段作品呢，是李金斗老师甘当绿叶为刘宝瑞先生的外孙侯冠南来捧的。应该说侯冠南呢，这段作品表演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苦人这一方啊，很多的年轻演员是不敢使的。既然说的不错，所以下半时段还会给大家带来一段更为精彩的翻场小段，您别错过了收听。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四九城里听相声。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刚才呢，我们上半段听到的现场部分呢，是侯冠南、李金斗共同为您带来的一段经典的传统节目《八扇屏》。大家从这个作品当中也感受到了相声界呢，可以说是后生可畏，也让我们欣喜地感觉到了相声后继有人。尤其这位晚辈呢，还是刘宝瑞先生的亲外孙。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请他们二位啊，给大家带来一段翻场小段，那也是相当的精彩，请您欣赏。 谢谢大家鼓励， 谢谢， 也谢谢李老师， 您太客气， 扶持我们新人。 哎呦，不敢， 带着我们一块演出。 您这话说哪儿？ 咱们这个群口相声，三位一块一演， 那是死鬼， 是吗？ 啊， 是吗？我觉得活在我心中。 那当然了，您老爷嘛，是不是？ 对，你也承认了。 那是啊， 开个玩笑， 说笑， 算是。您看这个，虽然说我没见过我老爷 啊， 但是从小听他的录音。通过他的录音带学习了一些东西， 啊、当然， 很多我的舅舅们、师叔什么的， 是， 也都一直给我排练呀、啊，给我讲，一直都告诉我， 因为他是马季老师的关门弟子， 一直都告诉我，这个说相声 啊 是属于语言的艺术， 当然了， 就要对语言有研究， 是。 最近我就发现咱们这个中国字儿。特别有意思， 哎， 您看啊，有的字儿 啊， 一个字儿，它有两种或者好几种读音。 您先举个例子， 您看，比如说这个石头的石吧，石头的石， 石头的石， 在称粮食的时候 啊， 不念石， 那念 担， 对， 一担两担的担， 对 吧？ 哎， 这个 汽车 ，火车 啊， 哎，在棋盘上不念车了 啊， 念 车。对，京剧上也是车， 哎，车， 龙驹凤辇进皇城，那就是车， 没错。还有这个自行车 ， 那有的时候他就念行， 哎，人民银行嘛， 哎，念行， 对， 哎，比如说有这么句话 啊，您说， 比如说我呀、要出门 哦， 管我们这个传达室的石师傅 啊 借辆自行车 哦， 我就得这么说。 您怎么说的？ 哎，老师，你借我自行车用，我到区里。人民银行 啊 找行长办点事儿 啊 行不行？ 对， 老师说行，可 哎，这个曲呀、啊、也是个多音字。 哎，对，曲也是多音字。 哎、对对对、 哎，在姓氏上念，哦哦哦。 哎， 你看这么说，合乎情理。 合乎情理， 还是这么句话啊。 啊， 我把这字音完全念倒了。 嗯， 您听就不像话了。 您给来来， 哎，老旦。 你 借我自航局用用， 嚯！ 我到欧里人民银行找行长办点事儿，行不行？老旦说：行行行。 好，听众朋友，听完了现场的部分呢，按照咱们的老规矩，还是来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是刘宝瑞先生生前的经典作品。接下来送出的这段呢，是一个群口相声《一匹马》。 我们队卖了一匹马， 我们队买了一匹马， 这许是赶巧了。 我们卖的这匹马是棕长毛亮，腰圆体壮。 我们买的这匹马是腰圆体壮，棕长毛亮。 嗯，我听着都一样。 我们卖的是1600， 我们买的是2800， 这大概是一回事儿吧。 哎， 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这匹马我们买贱了。 哎， 两边的想法还不一样。 因为这匹马卖贵了，队里让我给人家退钱去。 因为这匹马买贱了，队里让我给人添钱去。 得，这回可热闹了， 我得找他去， 我得找他去。 哟， 我一定把这钱呢得退给他， 我一定把钱给他添上。 嘿，对面不相逢啊。 可是见着他，我跟他说什么呢？ 找着他，我怎么跟他讲呢？ 你瞧， 嗯，我得实话实说， 我得实事求是。 好嘛，四只大眼睛谁也没看见谁呀、啊、 这老齐在哪儿呢？这老红哪儿去了？ 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哎， 我这给你们俩开店门呢。 老齐啊， 老红， 我正找你呢。 我也正找你呢。 我得向你道歉， 我得向你检讨啊。 这事儿我做错了， 哪能怨你呀、啊、 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不，我们买便宜了。 我这带着钱呢， 我这拿着呢， 你把它收下， 一定给您添上。 你把它收下， 你把它收下， 我退给你。 你先收下这个， 你先收下。 哎，告诉位，告诉位，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您过来，我跟您说说 啊。 我们队啊 啊 买了他们队一匹马。 哦哦哦， 这匹 过 来， 我们队呀 啊 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哎、我这 过来 跟您说呀，这匹马棒极了。 哎、我们这匹马卖贵、 哎，我知道。 听我说嘛。 哎，行， 这一来我听不清楚。俩人别一块说，咱一位说完一位说，行不行啊？ 那我先说， 先让他说怎么样？ 哎哎，您等会儿，您等。 您听我告诉您呢 啊， 我们队啊买了他们队一匹马。 哦， 这匹马棒极了。 是啊， 才花了1600，您说这价钱贵吗？ 哎，那可不贵啊。 就是因为买便宜了，回到队里我就挨了批评了。 怎么？ 队长跟社员们都说呀， 嗯， 咱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这觉悟都提高了，这么好的马花1600就给人买来了，哼，诚心买便宜货那叫损人利己，咱们呢得把情况了解清楚，再给人添上400块钱去，这不是吗？让我给添钱来了。 好啊，嘿，你们这队的风格高。 可是这钱给他，他不要啊。 给他，他不要 啊、 哎，你跟他说去嘛。 跟他说了他也不要啊。 你要跟他说清楚了，他没法不要。 说清楚了他也不要，您说这怎么办呢？ 说清楚他也不要。 嗯， 那好办。 嗯， 把钱交给我，我替你说去。 哎呀，那可太谢谢您了。 没关系，放心，用不了3言2语，过去我就把他说服了。 哎呀，那可多谢谢您了。 就让他把钱收下。 嗯，好，您多费心。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 哎，同志，您过来，我跟您谈谈。 啊，甭谈了。 哎，人家这个钱呢已经拿来了。 不，我跟你说，我们队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我知道了， 人家不是 不 卖这价钱呢是1600 啊。对，现在要退。 不，您听我说完了，这问题就算解决了。 哦，您把话说完了，这问题就算解决了。 哎，那好，先听你说，我们队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嗨，这个事儿我知道了， 你听我往下说呀。 哦， 卖的价钱是1600， 我知道了。您 下边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我 完了不是？ 下边 听我往下说呀。 下边怎么回事？ 我卖这价钱可是1600啊， 太便宜了， 还便宜呢 啊！这匹马它有病啊， 有病！ 哎，本来呀、啊、是让饲养员老李头卖去 哦， 可巧呢他脱不开身，正赶上我套车赶集，捎带着就把它给卖了。 嗯， 这匹马呀，从外表上看不出病来 哦， 会使唤的慢慢养，还能养好喽。 那是， 可是对方买去不了解病情，一让他干重活啊，这匹马可就危险了。 那当然了， 我不但没把这情况跟对方交代清楚， 嗯， 反而还卖了个大价钱 哟。 结果回到队里头，队长批评了我。 是啊， 社员们也给我提了意见，说咱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觉悟都提高了， 嗯， 这病马要是当好马卖，那兄弟队就吃了亏，或者咱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我这不是退钱来了吗？ 好啊，你们这队风格高啊， 可是对方坚决不让往回拉马呀。 那就把钱退给他得了。 退钱他们也不要啊。 退钱也不要 啊？ 你跟他说说嘛。 我说了他也不要，您说这问题怎么办？ 我替你办去。 嗯， 我替你办去。 哎呀，那可太感谢您了啊。 没关系，你放心。 嗯， 不就这么回事吗？ 啊， 过去用不了两句话，我就把他说服了。 哦，有个您多帮忙吧。 那不要紧，不要紧，我让他把钱收去。 好好好， 您等着吧。 行， 同志啊， 啊 人家这个队 可得多帮忙啊。 啊啊啊啊！对，同志 啊，您就多受累吧。 是，人家这个什么， 您可得把他说服了。 哎，我这个， 您可得把他说服了。 是，你们俩人把我给说服了，我这两份都接过来，我怎么办呢？ 我 哎，你这是多少啊？ 400块。 你这个呢 也是400。 那就好办了。 嗯， 这么着，你拿着他这份儿， 我 他拿着你这份儿， 这不就得了吗？这不， 嗨、 哎，行了行了， 那不一样吗？ 这问题还没解决呀。 啊，想解决这个问题呀、 啊？ 啊，哎，干脆你们二位回去商量去吧，我没办法。 就得回去了，还得研究研究。 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果然有病了。 我白商量了，队里头还是那个意见，或者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社员们还怕我说不清楚呢，这不是小会计也给带来了吗？ 哪儿呢？ 嗨，这匹马让我们给使唤病了，这就更不能退给人家了。可是这钱呢，还得给人添上。因为买的时候确实是买便宜了嘛，这不就怕我说不清楚，老队长也跟来了。 嘿，这回又多俩人儿，合着 老齐啊。 啊，老洪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啊， 这是我们队的小会计。 哦，会计同志。 啊啊，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您好 您好， 我也给你介绍一下。 好啊， 这是我们老队长。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我到底是哪头的呀？我 老齐啊， 嗯， 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嗯， 我们这匹马它有病，不能让它干重活。 能，前天送了两趟粪，进城还拉了趟化肥呢。 我这匹马要照这么使，非累坏了不可呀。 这可不已经累坏了吗？ 老齐啊， 啊， 这匹马它确实有病，不能让它拉化肥。 那以后我们不让它拉化肥。 哎。送粪也不行， 不让他送粪。 我跟你说吧，这马他不能套车。 马有不能套车的？ 那我们让他拉碾子套磨。 不行啊，他受过腰伤，不能干弯活。 那我们让他犁地。 嗯，他有关节炎，犁地他腿受不了。 对，那我们不让他干活，整天拉着他溜。 哎，溜大了劲儿，那关节炎不是还得犯吗？ 呵，这匹马 你就甭管了，我们好好的养活着他。 哎，这养活这累赘呀、啊， 老齐呀、啊，这事情经过你不知道。 哎，老洪啊，我们的心意你不明白。 你让我先说， 你让我先说， 我先说， 不，我先说， 我先说， 我先说， 我先说， 我先说，又来了，又来了， 他不让我先说呀， 他不让我先说呀， 你也甭说，你也甭说，干脆我说， 我已经都听明白了。他们那匹马确实有病， 可卖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没能跟你们说清楚，结果呢卖了个大价钱，他回到队里头就挨了批评了。现在人家队里的意见是，或者退给你们400块钱， 如果你们要不要钱的话，人家现在可就要把马拉走了。 对，就是这么回事嘛。老齐，你听明白了吧？ 哎，这回是听明白了。 那我们就把马拉回去吧。 不行，这我可做不了主。干脆你啊，还跟我们老队长说吧。 哎呦，队长同志， 这个昨天呢，我们队里头开了个会儿，社员同志一致认为这匹马不能再往回退了，因为我们已经使唤这么多日子了，别说没有病，就是有病也不能再退个兄弟队了。 对， 哎。既然是不退马呢，这400块钱你们无论如何得收下。钱是小事啊，这是阶级弟兄的一片心呐。 哎，你说的对啊，这钱是小事，我们就不能收了。可是你们这种高尚的风格，真是千金难买啊。我们把它收下，队长，你说是不是？ 对呀、啊，我们把你们的风格留下，变成我们的力量，搞好了生产，这不就全有了吗？ 就是。 小会计，还是想法把这钱给他们吧。 是啊，这个队里头派我们两个人来，把这钱已经带来了。这个无论如何呢，你们是还得收下。 队长，这事儿还得你去说。 不，这钱我们绝对不能收啊。因为我们收下回去见了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 你看这小会计，还是想法给他们吧。 是啊，这钱你们还是收下。 队长， 还是你拿 出来吧。不，我们不能收。 快点，你想办法吧。 你们应该 收。 我们不能，我忙活得过来吗？我两边我怎么忙活呀？ 那这问题没解决呀。 我这个，你们想解决这问题呀？干脆你们还回队商量去吧， 还得回去，还得研究研究。 可是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死了。 我得了个荒信儿，听说他们队那匹马死了，所以我们队的社员呢，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先借给他们使，主要的是怕影响他们的生产。 哎，听说他们牵了一匹大红马要借给我们， 嗯， 我们可不能借呀。 怎么？ 咱们不能影响人生产呢？ 你们那匹马不是死了吗？ 哎，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了，你帮着我瞒着点啊。 哎，老齐啊，听说你们队里那匹马 我们那匹马呀，他那怎么了？ 你问人家干嘛呀？你 不是你们队里那匹马，他最近没出什么毛病吧？ 哎，没毛病，没毛病，他不踢人不咬人的， 对，老实着的呢， 老实着的呢。 不是，我是说你们那匹马，它最近没累着吧？ 累不着，现在没让它干活。 是已经不干活了，不干活了。那你们可得让它休息好了啊！ 嗨，你放心吧，现在整天让它休息呢。 对，它老休息，老休息。干脆我去看看那匹马吧。 哎，别看，那什么，它不在家，它下地了。 是，没在家，下地了啊。 下地了。 哎，你们不是没让它干活吗？ 是啊，它下地不干活，它在地里头休息呢。 对，在地里头休息呢。哎，别拉它到地里溜去，它有关节炎呢。 没溜啊，套车去的。 套车？ 这套车没关系啊。套车他是这么回事，套车呀、啊，他不拉着车，车拉着他呢。 越说越不像活马，我越听越别扭， 越问我越没词儿。 干脆我开门见山吧，老齐呀、 啊， 你们那匹马死的事儿我知道了， 这不没有的话吗？这 我已经听说了。 你听谁说的？ 听你们队里社员说的。 不能，我们队长嘱咐了，这事儿不准往外说。 你怎么说出来了？这回你还说什么？ 老齐啊，其实你们队里那匹马死的事儿啊，我们社员早就知道了，所以才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先借给你们使着嘛。主要的是怕影响你们的生产，我们队的牲口啊还够用的。 我们就怕你们这手，我们才保密的呀。你看，现在正在农忙的时候，我们需要，你们也需要啊。我们的社员说了，大伙儿努把劲儿，今年的生产呢没问题。这匹马呀、啊、还是你拉回去 啊。你看我拉回去跟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还是你拉回去吧。 我拉回去没法见我们队长啊，还是你拉回去。 不，你拉回去。 不，你拉回去。 应该你拉回去。 应该你拉回去。 你不拉回去我不走， 你不往回拉我不走。 不走就不走。 那么就都在这儿耗着呀， 耗着就耗着。 那我在这儿耗半天， 我在这儿耗一宿， 我在这儿耗仨月， 我耗什么劲儿啊？ 别耗着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嗯， 你们队的风格也高，你们队的风格也高。县委知道这件事情，派人送来一匹枣红马，让你们队里头先用着。 嗯， 这么办，你把这枣红马拉回去，你把大红马拉回去，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哎呀这个太感谢您了。 哎，别感谢我，应当咱们感谢上级党领导。 对对，老队长，咱们走吧。 哎，小会计， 咱们回去了。 哎，好。 队长， 走啊。 会计，回去。 队长， 会计，怎么又拉上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肩上，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退，指点你每瞬间。你仍挥霍着眼泪，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向你前。有人说一次告别肩上就会有颗心又熄灭，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肩上，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 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三三惹惆怅。你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张腿，指点你没春天。你人挥霍着眼泪，会逼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肩上就会有颗心又熄灭。你人挥霍着眼泪，会逼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心又熄灭。